度的上升，并坚持向股东派息，认为是有赖员工坚守岗位。工会要求公共事业企业全面优化薪酬机制，调高福利待遇，并增加人手和减少外判，希望政府监督有关企业合理分配财富，实现共同富裕。天气方面，干燥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下星期后期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因为多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泳池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屈地街。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城会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而家排到沙田马场。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肇庆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春和教练黎俊轩，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27日，我继续去分析19大的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小事但很重要的东西。在做完宁德地区地委书记，这个就等他接触广泛的穷困地区、山区的人民一个大好的机会。他非常了解，落地了解一般不是那么发达的那些县啊，那些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情况。好了，跟住他又被调做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市就是省会了，是福建省的省会，是福州市委书记。那你可以看到呢，就开始向更大的城市省会的级度进发了。嗱，呢个又系对佢一个历练。福州市委书记肯定佢学到整个省嘅领导，佢又学到如何面对台湾，所以我好相信佢对台湾嘅经验系好丰富嘅。 因為佢好早就是廈門市副市長、福州市委書記、福建嘅寧德地區嘅地委書記，咁呢啲咧都係咧呢個一路歷練，跟住就升做福建省省長。嗱，咁咧我相信佢係完整地喺一個開放嘅地區、對台嘅地區，完整地歷練咗、了解咗台灣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喺佢嘅任內會解決台灣問題咧，係一啲都唔奇。如果我哋睇下過去嘅歷史背景，鄧小平解決香港問題，佢對香港問題嘅工作唔係做幾多，但係如果習近平解決台灣問題，你睇下佢幾長時間喺福建，從咧咁低嘅位置一級咁上，上到做福建省省長，嗱呢個佢完成咗對台灣嘅歷練，同埋面對台灣問題嘅解決。咁呢個咧係佢嘅一個好好嘅 CV 嘅內容啦。咁跟住佢就調做咗五年浙江省委書記。嗱，請注意，浙江我哋長呢、這個長江大嘅大區咧，上海、江蘇、浙江呢幾個大省後面就安徽呢一、這個地區咧，係中國而家大面積最富裕嘅地方，而浙江省委咧係一個而家知道杭州啊嗰啲冚唪唥都係高科技啊，全部都喺嗰度，所以佢呢度又積咗佢歷練富裕地區嘅一個工作經驗，而且做咗五年。好，咁啊，當時我哋大家都注意到啦，砰一聲調咗佢做幾個月唔夠一年嘅上海市委书记。嗱，当时我哋嘅观察者都好留意，咦？点解习近平调咗去上海咁短时间？咁当时出现咗上海某啲嘅反贪腐问题，咁啊调咗佢去，咁啊做相当短嘅时间，佢就咧调上中央啦。咁佢系2007年调上中央，就做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咁當時佢係分工管咩咧？係管黨建、組織工作、港澳、奧運會等等幾件大事，都係佢一手揸嘅。嗱，咁呢個時候咧，佢係去到國家副主席嘅身份係2012年啦，嚇，跟住佢就以59歲嘅年齡喺18大就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嗱，呢度咧就要講胡錦濤一做呢個位，胡錦濤就裸退，將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總書記乜嘢位置都讓曬俾佢。嗱，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可以回頭概括一下咧，呢咁多個步驟啊，係睇到一個十幾歲嘅落鄉鍛鍊嘅年輕人，點樣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去到59歲就做總書記呢個咁嘅過程。當然你可以話佢嘅優勢係因為佢係高幹子弟。高幹子弟嘅一個優勢就係咩咧？就係背景審查比較清楚，嚇，唔同一啲即係其他嘅人。如果喺9500萬人裏邊上去嗰啲咧，可能個背景審查咧係會爭好遠嘅。咁因為你知道而家中共亦都有公佈嚇，叫做凡提必核，凡係提拔嘅，必定要核實佢所做過嘅每一件事係咪真嘅？有冇咩污糟嘢？有冇乜嘢嗰啲好似美國啊嗰啲咩 Me Too 啊嗰類咁嘅嘢，一定要核實。嗱，咁呢個咧，佢作為高幹子弟嘅好處就係咧，喺政治上會比較容易研判佢嘅環境，係嘛？咁當然亦都係人就係人啦，即使係咁都會有好多各種各樣嘅其他情況，我哋係唔知道嘅。咁但係中國有個制度，中央組織部有個制度就係凡提必核， 先核實曬所有嘅情況先。嗱，呢個又好重要啊！咁佢上咗任二十日都唔夠，就提出當時全國嘅黨政幹部都好關注嘅，就生活嘅八項新規定。啊、所以而家你哋同好多國內嘅官員朋友啊，嗰啲各種各樣嘅來往嘅時候，會感覺到同佢習近平上任之前係好大嘅唔同，就係、是、有嚴格嘅規定啦。嚇、啊，衣食住行幹部嘅表現、生活表現、同企業嘅關係、家人嘅參加商業活動嘅管理，嚇、啊，所有呢啲嘢咧，都全部有新嘅規定啦。咁呢個係幾時開始呢？就係喺呢個佢59歲十八大嘅總書記嘅時候開始就揸呢樣嘢。嗱，咁揸呢樣嘢唔好太輕，一路深入落去就會得罪好多人，即係貪腐貪嘅問題、腐敗嘅問題啊。喺佢嘅整個嘅過程裏面咧，佢清咗好多高級嘅將領。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嗱，喺佢公布20条生活嘅规定，跟住军委嘅整顿、中央政治局嘅整顿、中央办公厅嘅整顿、各省市嘅整顿，系数以万计嘅。一般的基層幹部因為觸犯這些貪腐的條文而要作處理，數以百計的省部級的官員作了處理，亦都有很多著名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作處理。當然有人就說、哦、他那時這樣處理是因為呢，有些是因為薄熙來問題，所以他夠膽處理很多事、啊、現在呢最近有些講法呢、某些人出了問題了、看看他怎麼處理啦。我覺得我自己這麼看，如果我是習主席，最近這一件事故，我就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會在十九大期間會特別爆呢件事出嚟咧？我知不論呢件事情嘅所有嘅細節、人情細節係點樣，喺呢個時候十九大公佈嘅時候，就對呢件即係最近啲風化案出嚟，我就覺得當中都唔係一啲偶然嘅嘢嚟嘅，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唔討論呢一類嘅情況。咁有啲評論就話啊，佢唔敢處理啦。咁嗱，要注意嗰個已經退咗休好多年嘅人，同咧當權嘅人嘅處理當然有好大分別，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喺過去嘅九年裏面大量處理咗各種嘅貪腐，無論係高到呢個總參嘅總參謀長呢一類咁嘅位置嚇、啊，或者去到呢個一個普通嘅官員幹部，正所謂老虎蒼蠅一齊打。你如果問下國內而家所有嘅同胞，基本上國內的同胞咧會認為習主席是做了嘢，係做了一件他哋覺得很舒服的嘢，就是打貪腐嚇，而且是真的嚇。咁、啊、當然有人話咁唔知習近平自己點喎？咁、啊、嗱，老實講，我都唔知道，因為我同佢冇咩特別嘅私交，亦都冇聽到咩嘢，有好多嘢可能亦都係有好多嘅隔膜喺處。但無論點都好，起碼所有嘅官員幹部，大家都好小心，要咧按照中央嘅要求嚟做好自己嘅工作，同埋檢點自己嘅生活。咁當然亦都有好多會，即係因為佢哋嘅經驗啊，佢哋嘅社會處境又處理得不足嘅嘢，咁呢個係必然有噶啦。人性9500多萬黨員，點會冇呢樣嗰樣嘅問題咧？咁我又覺得一啲都唔奇怪。既然領袖都係人，唔係神咯。 咁9500万共產黨員亦都唔係神啫。咁佢哋作為一個普通嘅政黨嘅人，嚇佢一方面做好佢嘅初心工作，另一方面生活上有犯這樣那樣嘅問題，亦都係一個人嘅一種正常嘅表現。問題就係、你如果參加執政黨，你就要堅持初心，你就要行為要端正。咁話誒，邊有咁端正咧？咁係冇，係另外一件事，要求又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哋睇到習主席嘅從佢十幾歲一路去到而家68歲，成為咧國家主席之後，而家講習近平嘅新時代，講呢啲嘢，我就覺得佢都係有條樓梯，有個軌跡，有個時間線喺度嘅，而唔係突然間喺邊度掹出嚟嘅一個人。所以如果你話啊，中國呢個制度就係獨裁制度，就係咧呢個唔透明嘅制度，我就覺得佢透明得很。如果你睇下呢一個領袖人物，係嘛？而家我哋叫佢做呢個時代嘅非常合格而做得好好嘅領袖，嚇！我哋好小心，唔好太多嘅桂冠戴喺佢身上，因為呢個係捧佢會害咗佢。而我睇佢所做嘅嘢，都係同我哋貼心嘅。譬如呢次嘅代表大會，呢、這個19屆六中全會，談到所有呢九年嘅各種嘅成就，我覺得亦都唔係吹噓，事實就擺在樹。第一，中國人民的確而家直追成為世界第二。其實從消費指消費嘅 GDP 嗰個性質嘅 GDP 嚟比較咧，已經超過咗美國。已經超過了美國，大家注意，是美國的講法，即是從生活的實際消耗上面來說，中國人的那個 GDP 事實上超過了美國，因為中國的很多農村的生產那些沒有數據入去那個正式國家統計裡面的，譬如說農村人養隻雞，那些雞蛋，養隻豬，他劏了豬吃豬肉啊，或者佢啲豬肉甚至亦都賣俾隔離左右嘅人，雞佢咁樣處理。嗱、呢啲咧係好多時候冇納入去國民經濟嘅統計數據裏面嘅，係嘛？呢、這個咧亦都係中國嘅特點，啊，因為中國係一個農村經濟嘅基礎嘅一個社會，所以農村人民嘅生活做法，除咗可以計到數，水有個水表計一計，電有個電表計一計，路呢個做嘅時候嚟到嗰度幾多錢？但係佢養雞殺鴨、養魚種菜嗰啲係冇計入嗰、那個國民生產正式嘅 GDP 度啊。所以美國嘅清醒嘅專家就話，中國其實喺實質上係已經超越美國。咁呢個人用我哋就話，唉唔好俾美國嘅人捧殺。我哋還仲係認為自己唔超過美國，係美國第一好過。好啦，咁大家講 GDP， 有人話五年會超，有人話十年會超，有人話15年會超。各位，正如我喺呢個節目裏面講，喺我青年嘅時期，我哋整個目標愛國者嘅目標就係要超英趕美。咁啊，英啊超咗好耐啦，而家趕緊尾，趕到而家咧腳碰腳啦，已經好似馬拉松咧跑到最後啊40幾公里嘅最後1公里，最後半公里，咁而家就呢、這個中國正在準備超前狀態，咁呢時啊，你睇到美國又掟爭又拉褲又擊腳，乜嘢都齊啦，係嘛？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睇到習主席處理對美關係係好有定力嘅，嚇佢話中美之間隔住個太平洋大夠大啊，我哋可以唔需要咁爭啊。佢話中美之間要多栽花少菜少栽刺，即係做多啲和解嘅嘢啊。中美之間合則兩利，嗱好多呢啲講法都係佢好穩定地希望中美之間係從呢個互相嘅競爭裏邊逐步走向呢個世界嘅互相嘅支持，嗱呢啲係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嘅世界願望，但係喺美國嚟睇咧就話：哇唔得了啦！呢、這個制度超過我啦，呢、這個可怕嘅制度會超過我啦，呢、這個獨裁制度會超過我啦，呢、這個咧個人專斷嘅制度會超過我啦。咁唔該你睇下頭先習近平由十幾歲上嚟嘅時間表，我好相信整個過程 都係好透明，係好多人監察嘅。所以我覺得，如果美國嘅擁護者、美國嘅制度同埋哲學嘅學習者們，呢啲學者們虛心啲嚇，多去中國做多啲社會調查，觀察多啲，比較多啲嚇，睇下中國呢個制度係唔係哇？佢哋講得咁恐怖。所以中國呢次十九大講，我哋係全過程嘅民主，嚇唔係咧，只係選舉嘅時候嗰一陣間啊醒啦，你投票啦，投票拜登啦咁，然之後咧，哦又大家行眼瞓，咁是個國家搞成點又冇人理嗱，呢種制度係咪一定最好嘅民主制度咧？我哋又冇話佢唔好，不過佢哋自己都檢討一下，搞咗咁耐啦，而家都係未需要拍低嘅車，睇下維修保養方面個胎係咪要打打氣，螺絲係咪扭實啲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期待美國人民繼續幸福、繼續發展。所以習主席話：我哋嘅外交嘅代表王毅嗰啲都講，我哋唔係要超過美國，我哋要超過自己啫。咁呢句説話，有人就話：哇，中國咧仲串過講超過美國。但係中國的確係以咁大嘅比例對美嚟講，即係我哋係幾倍佢嘅人口，我哋嘅歷史長佢咁多。我哋老實講，從心底裏邊真係唔認為超過美國係咁光榮、咁偉大嘅事。超過自己過去嘅祖先，先至係更加光榮、更加偉大嘅事。所以文化復興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嚇。正如我哋而家四庫全書嘅呢個重印，我哋嘅呢個永樂大典嘅重印，我哋嘅二十四五史嘅重印，都係我哋對富起嚟啦，對自己嘅歷史嘅光榮嘅努力嘅學習同埋繼承。 望着是你的臉，像望到了花，清香正深入。時日突然地興，而大城突然地飄，也許只因我正聽你呼吸。望着是你的脸，像望到了家，晚黑会亮灯吗？也许这么相信爱，亦害怕这么相信爱，也许只因一刻看到一生。于天边的云，到你眼中都远近，扮你信正在雪崩，能依稀知道这是缘分，还承认这是缘分，还明白若是遇见必须有因，期待穷一生爱的一个人，犹如用一生发的一个梦，若未来就算极远，此刻感觉极近，而原来遇见你，但觉世界消失，怀疑用一生说的三个字，愿未来尽快来到，此刻可否不退，而明明在吻着你，期再能真得不只是真。望着是我的你，你望到最清，都可以庆幸中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澳门特区政府证实，警方今早带走商人周卓华等人调查。澳门特区政府收到内地有关部门的通报，指澳门居民周卓华涉嫌成立跨境赌博犯罪集团，非法组织中国公民前往他承包的境外赌厅赌博，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澳门警方根据之前刑事侦查所获的证据，今早将周卓华和其他涉案人员带回警局调查。澳门特区政府重申，所有在澳门从事博彩业的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澳门有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涉嫌违反澳门法律规定的行为，亦必将依法追究，绝不姑息。政府会在修订博彩法时，强化对赌博中介人及其业务的监管，确保澳门的旅游娱乐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当局正研究是否推出疫苗护照。他说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做法，提供更强大的保护屏障，在出入食肆等场所区分是否已接种疫苗，合适的时候会向公众交代。另外，聂德权说，为更有效运用资源，一月起会关闭1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剩下10间接种中心，而位于公立医院的接种站就会增加2个至11个。他说为进一步推动市民打针，下星期五起会安排流动接种车到屋邨或学校。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警方将在立法会选举部署超过10000警力。他说当日分别会派出便装警员和特种部队，留意会否有人企图严重破坏，会确保选举过程安全，呼吁市民不要企图干扰和捣乱选举程序，否则警方必定严正执法。萧泽颐又说，警方有责任确保立法会选举顺利和安全举行，所以调配这么多警力，亦希望保障选民和传媒安全。接连有立法会候选人和法官报称收到恐吓信，部分信件被指由流亡台湾的港人寄出。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形容这些行为鬼鼠幼稚，对此予以谴责。他说案件已经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呼吁任何人不要企图尝试干扰或作出刑事违法行为，包括刑事恐吓，强调不论疑犯身处何方或者是否在香港有同党，都一定严肃跟进，果断执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下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係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豪园对开有意外，影响到一带呢係非常挤塞㗎，车龙排到博围村。咁就係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豪园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博围村。咁另外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火炭路嘅快线亦都有架坏车咗路，影响到而家一带车多，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咁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火炭路嘅快线有架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因为多车咧，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书院道。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诉专员公署提到在这个职业司机体检方面要严格一些。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 年纪大了的判断力啊，反应啊，自然会下降。为己为人，体格检查都是好事。 老人科专科医生石达明， 双龙车司机健康有问题的话，对自己对公众都有影响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在我哋同美国之间嘅嗰个博弈竞赛嘅关系里边，当然最关键嘅系台湾问题啦，呢个先系最紧要噶嘛。日本問題啦，釣魚島問題啦，咁啊香港問題早已而家解決咗啦，因為習主席親自處理，喺2019年嘅時候咧，佢親自處理香港嘅呢個嘅黑暴事件，同埋咧美國喺香港製造出嚟嘅顏色革命嘅呢個推動嘅做法，咁啊果斷地就係咧。即係雷霆萬軍咁嚟處理咗，而家個處理效果仲在繼續當中。我相信可能仲要延整一段時間，嚇。咁我亦都希望所有嘅我哋香港市民睇到呢個嘅安排，目的係想我哋平穩，目的係想我哋能夠咧過住安穩嘅生活，追到整個中國嘅大潮流嘅發展。因為你哋記住，而家係中國超美嘅時間。在 GDP 里面说超那些还是计不计得很行，实质上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现在是一个更超级的大国，要超过美国的时间。那我们作为香港同胞，在香港怎么不会追随自己的国家就去追随美国呢？那如果你真的对美国英国很神往的，那就去咯，那就去那里做事咯，去那里移民咯，去那里呢即係過你嘅生活方式咯，其實冇所謂嘅，地球都係我哋嘅，嚇！你如果你選去非洲都係好好嘅，非洲嘅嗰啲，我相信你去 Nigeria 啊，去南非啊，咁嚇都係有好多好值得去欣賞嘅地方嚇，歐洲啊、中南美洲啊咁，我覺得喺咁嘅情況底下無需介意，但係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佢嘅共享中國嘅成就。我哋所有嘅年青人都应该共享中国嘅成就，系你哋呢个时代嘅幸运。所以有记者问我，对年青人要讲咩说话咧？咁我话就几句。第一句，学习历史，搞清楚中国嘅历史，搞清楚香港嘅历史，搞清楚1840年之后我哋香港嘅历史。你去中环行下，呢度砵甸乍，呢度比利街，呢度皇后大道，嗰度庄士敦道，叽哩呱啦呢啲。老实讲，喺我哋筹委会同埋咧草委会开会谈到呢啲问题嘅时候，本来好多嘅委员就话改晒佢啦咁，但系最后嘅结果就系唔好改啦咁，等大家有熟悉嘅名，亦都唔好咁大嘅投资嚟作呢啲改变咁，所以。中國政府是誠心誠意地想使香港能夠和平回歸，大家 共享香港的穩定，亦都爭取將來香港的穩定。嗱，呢個將來就係喺1997年之前嗰個嘅討論，即係80年代嘅討論，做一個時間嘅界線。因此到最近出現咁多嘅問題，點會係我哋深水埗油麻地嘅衝突啦？點會係我哋香港同胞自己嘅衝突啦？係後邊有人煽風點火潑火。是跟住美國的節奏嚟做嘢啊嘛，正如咧維基解碼講，佢點解呢20多年世界咁亂呢？其實就是美國俾所有大軍火商、石油商控制曬之後，通過呢個咁嘅做法，係將美國人民嘅税收變成呢啲軍火，然之後嚟到中亞、中東地方消耗咗佢，兜翻轉頭入曬佢哋嘅口袋，而咧入數就係入美國人民嘅數。他說20多年的結果，世界只有亂不是好，因此香港同樣是這樣的情況。各位市民，你估真的說深水埗油麻地的衝突嗎？怎會是這樣啊？但你要記住啊，這個這樣的衝突的沉澱是足足20多年的了。從彭定康在安排我們不用寫我們的籍貫開始，這裡我覺得是很遺憾的，作為一個一直參與這件事的人，一安排我哋冇咗籍貫，即係斷咗我哋嘅鄉根咯，係嘛？冇咗自己嘅鄉里，好似我哋以前梗係填廣東省揭陽縣，嚇，梗係咁填噶嘛。後來到臨回歸前，冇曬呢啲嘢啦，唔使填，冚咪都香港。嗱，當時我哋真係冇諗到呢一招咁毒噶。嚇，你睇下而家走去美國門口示威，嚇，嗰啲口號冚唪唥都係俾人哋安排中曬毒啊！嚇，我啲仔女都的確係唔知道佢自己係潮州人，我哋亦都冇乜點講。而家我講噶啦，講翻清楚啊！我哋係廣東潮州嚟噶，我屋企雖然嚟咗呢度100年啦，但係我哋係廣東省揭陽縣，即係潮州嘅人嚇。我潮州話講得唔好，另外一件事我會學。咁我覺得咧，呢一招就已經搞到我哋而家咧呢20多年。嘅斷根問題，咁啊更加唔好講歷史科嚇。欲亡其國，族必先亡其史。嗱，我哋嘅歷史就被逐啲淹割。嗱，唔怕講，好多時候根本係教育系統為誰服務問題啊嘛。好似我哋受中華民國教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嘅中文學校出身嘅香港人。我哋點都話1842年嗰個係鴉片戰爭，係一個不道德嘅戰爭。如果你睇下而家所有當時渣甸啊、匯豐呢啲嗨到嗰陣時鴉片戰爭嘅，佢哋都抹咗佢嘅，因為我哋話係鴉片戰爭，佢哋話叫 trade war 係貿易戰爭，係兩種唔同嘅呢個理解同埋社會科學嘅認知，但事實上亦都係殖民地嘅需要問題，所以我就覺得咧，我第一點呼籲我哋嘅年青人咧，讀好啲歷史，搞清楚你係邊個嚇。正如我喺呢個節目裏邊講到，我去英國，我嗰係前嗰20多年、30年，我都同英國好親密噶，我亦都有屋，有好多嘅產業事業喺嗰邊。我去到英國，我入境嘅時候，我話我住喺倫敦。那個移民官即刻話：先生，你冇權住喺倫敦。咁我搞唔清，我以為我有屋喺嗰度，我就住喺嗰度噶啦。咁佢話你冇權。我話我住一個禮拜到。佢話你最多只能夠住14日，你就要離開噶啦。嚇，因為咧你係冇權住喺英國嘅人，你唔能夠話你住喺倫敦。啊，咁我就清楚啦，知道係一個咩咧身份認同嘅問題。就等於啱啱 DSN。去做劍橋嘅三一書院嘅院長，佢入係同填表嘅時候就填劍橋大學三一書院院長宿舍，結果咧亦都移民官亦都有排同佢講，咁啊移民官點問佢咧？見到佢印度人嚟噶嘛，呢個係阿馬爹先印度人嚟噶嘛，佢係哈佛大學嘅教授，去攞諾貝爾獎之後咧，被劍橋請咗去做三一書院嘅院長，佢填三一書院院長阿馬爹先宿舍，好啦，嗰、那個移民官問佢。你同啱啱啲阿聲好熟嘅咩？咁呢位先生就當堂惡一惡呢位教授啊，係佢就即刻哲學上諗呢個問題啦。我呢個啱啱啲阿聲同嗰個啱啱啲阿聲係咪好熟咧？咁佢係哲學上去考慮， 彼此之間係好熟，即係自我認識嘅問題。咁啊，呆咗一陣喎，個移民官就咦，做咩？我問你熟唔熟？你係唔熟就唔熟噶啦。咁咁啊，喂，呢、這個啊叫做印裔人咧，梗係想有偷渡嘅嫌疑，立即請佢入去坐喺個房度，打電話去三一書院問，喂，有一個人話係啱啱啲聲好熟，住喺你哋宿舍嘅，係咪有呢個人？咁嗰、那個。職員就話：喂，係我哋今日嘅院長係到英國係嚟報到嘅，佢係會住喺宿舍，佢係宿舍就係佢嘅宿舍嚟嘅咁。咁、那個移民官先知啊，原係你啊咁，即刻請翻嚟。對唔住，對唔住嚇，我唔知道你就係啱啱啲阿 Sam。咁啱啱啲阿 Sam 就話啊，唔緊要咁。佢話對佢嚟講就係一個認同身份嘅問題，所以喺佢嘅專注一開始第一頁就講佢呢次移民入境。嘅遭遇，咁後來因為我同一啲朋友大家相識，我就佢請我打電話俾阿媽啲先，話你兩個有共同遭遇，都係咩？去到倫敦，一個中國人，一個印裔嘅人，一個印度人，其實佢美籍嘅，嚇、啊，都係因為住呢個問題而俾移民局有所即係質疑，咁都係一個身份認同嘅問題。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我想话俾大家听咧，香港系我哋嘅祖家之地，你嘅身份认同、你嘅血缘好多都系香港人。一时之间嘅起起落落嘅情况，过三几年乜嘢都过晒去噶啦，所以希望你哋咧唔好有咩断根嘅行动。嚇、啊，即係留翻一手，嚇、啊、兜個圈，將來咧呢個山水又相逢，嚇、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對香港青年就提呢、這個，一個就係要搞清歷史，一個咧就係要認識自己嘅國家，認識國家嘅前途所在，而世界是你們的，嚇、啊、就係、是、毛澤東喺莫斯科大學接見中國駐喺莫斯科大學讀書嘅。中國學生就講咗呢句好出名嘅説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到底是你們的，即係對年青人講。所以我覺得香港一樣，歸根到底係香港年青人嘅嚇、啊。無論佢認知係向邊個角度，只要俾以時間，只要睇到個大環境，只要當睇到我哋嘅祖國。我哋嘅歷史、我哋嘅文化、我哋嘅科學、軍事、我哋嘅所有嘢已經喺世界屹立出嚟，成為一個強國嘅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有機會共享我哋國家嘅成果嘅。所以我覺得，講到十九屆六中全會呢一啲情況咧，我就唔係去讀裏邊嘅政治嘅講法，我好注意好多細緻嘅嗰啲地方反映咗乜嘢。咁啊，有啲人即係話啊，呢個習主席想做偉大領袖啦，佢想學毛澤東啦，佢想咧獨斷啦咁。嗱，咁啊，我蘇花到現在，我唔覺得係咁嘅情況。如果將來有咩變化，大家再睇。但無論點都好，中國嘅治同埋中國嘅制度、中國嘅道路、中國嘅文化。中國今日取得嘅成就，正如我引述台灣嗰位政論家講，最少啊老共啊都係將中國搞到風生水起，搞到咧全世界都承認，而家美國都即係輸俾佢啦咁，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嚇、啊。你話佢哋冇自由，最大嘅自由係咩咧？係佢哋幾億人可以隨時去外邊去世界各地去洗錢。 的自由。如果他們那麼害怕，等於我若干年前我在香港組織一次國內的教師出來活動，都害怕死他們留在香港不走。現在沒有這件事，個個去到全世界，那這個是最大的自由。啊，那我覺得呢，在這些問題上，無論講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好啦，是一個制度性的理解問題。而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制度並不否定民主，而對民主是我們中國社會的理解。啊，講到這些這樣的社會的發展，很多我們的 學生問我，他說葉 Sir， 為什麼這次會講到上接五百年呢？上接五百年的 社會主義道路，他說這個是應該怎麼理解呢？我就跟他解釋，在15世紀的時候，英國就有幾個的這個社會的運動者，一位是在1516年的我哋叫做空想社會主義嘅創始人托馬斯·莫爾，係英國人嚟嘅。佢寫咗本名著就係《烏托邦》，係嘛？呢個烏托邦即係冇嘅地方，佢設想一個非常公平、非常平等、財產全部公有、大家生活得好好、一切嘅嘢都係咧呢個大家共有嘅，喺公共餐廳就餐，官吏咧係由公眾選舉產生嘅，係按需分配嘅，係嘛？咁佢就寫咗一本咁樣樣嘅幻想小説，就幻想有一個航海家叫做拉培爾希斯拉德，航行到一個奇異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是烏托邦，就寫了這個烏托邦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設想，所以這個就後來叫做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在世界上呢，有一輪又實踐了，到1776年，從1516年到1776年呢，英國有一位歐文，他不算有錢人，但是他就做了很多好社會主義的事，他主動為自己的工人改善福利啊、縮短工時啊、提高工資啊等等，而家睇嚟好社會主義嘅嘢。咁呢個就英國嘅歐文先生，咁佢好注重兒童嘅教育同埋福利。啊，佢認為咧，人們喺幼兒時期、喺兒童時期被培養成點樣諗法、點樣做嘢嘅人，佢成年後就係一個點樣嘅人。啊，所以咧，幼兒教育係非常重要咁。嗱，咁而家中國政府就從娃娃抓起，就係亦都我相信，亦都同呢個問題有關嚇。咁佢咧，因為做咗好多嘢，英國覺得唔順利，咁於是佢喺1816年咧，就將喺自己廠裏邊就開始設立幼兒學校，咁啊叫做聖格陶冶館，裡面有遊戲場、健身房、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學堂、紡織及體格訓練課、演講晚會、教堂等等，十分全面。啊，那他就將這個這樣的他自己創造的東西，就寫了一本書叫做《新拉納克》的一本書，那啊，變成其實社會學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設想。咁但係到嗰個時候咧，英國嘅資本家就驚咗佢啦。哇！你鼓吹咁樣樣，工人工時要短，薪金要高，福利要高，咁我哋咪唔點咁？嗱，嗰陣時咧係十九世紀嘅時候，咁後來呢位先生咧就因為呢本報告叫做《自拉納克郡嘅報告》，寫俾英國拉納克郡，就希望社會上進行呢啲改革。咁都係社會上嘅有錢佬就喂咁唔掂喎，咁呢個都唔係叫資產階級慈善家咁簡單喎，佢想顛覆整個制度嘅喎，咁於是咧就產生咗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呢個稱號。後來喺佢49歲嘅時候，歐文49歲嘅時候，佢就去咗美國。因為嗰陣時美國佢哋殖民地，去嗰度實踐一個自己嘅理想，就喺印第安納州買咗一片土地，佢就做呢片土地裏面咧搞咗佢叫和諧村，新和諧村，繼續佢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但可惜因為資本唔夠，兩年後呢個計劃就結束。咁所以烏托邦咧就成為一個對社會主義嘅行為嘅扁嘅睇法。即係空想冇用嘅，咁呢一段時間咧喺社會主義歷史上就叫做空想社會主義時期。咁直到轉入去馬克思嗰，那個就叫做科學社會主義時期。

港區人大政協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是今屆立法會新增的界別。 這個界別的候選人希望怎樣成為香港和內地之間的溝通橋梁呢？ 11月29日星期一下午5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將會直播這個界別的選舉論壇。 選戰2021功能界別論壇。